熟悉的电影，悦耳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来到与蛙希尔特。每个礼拜日晚上6点到7点，我在赤星电台 FM88.1 与你相见。日子真歹过，无你要安怎过？请问你敢要做我的 girlfriend？其实我爱你，做有着伤害你，不怕讲出嘴，大声讲我爱你。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2020年2月9号来到第37集的鱼蛙希尔特，我是主持人鱼蛙。那昨天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元宵节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吃个元宵，然后逛逛我们的灯会呢？那在我自己的家乡，就是嘉义的竹崎啊，就是在竹崎市区那边的话，就一定会有闹元宵的活动，都一定会玩到很晚。然后去年的时候，我有稍微去参加了一下，就是感受一下那一种绕境的那种气氛，就觉得还蛮喜欢的。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茄子蛋的新歌《恰门利刚杯最外 girlfriend》。有你的信哎。 欢迎来到影音信箱的单元。那在今天的《尤瓦希尔特》呢，要跟大家介绍的不是电影，而是一个在 Netflix 上面所上线的一部影集，它叫做《性爱自修室》。那它在前阵子过年期间呢，它已经出到了第二季喽。所以如果你还没看过第一季的朋友，要快一点去网络上找来看看，因为我觉得它是一部非常适合大学生或者是我们学生族群可以观看的一部电影，一部影集啦。那今天在一开始呢，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Ezra Furman 的 I Am Coming Clean。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歌名叫做 My Zero。 那他在副歌的地方呢，有一句歌词是这样说的，他说 I thought you'd always be my zero。 那我觉得他用 zero 跟 hero 这样有点像是谐音双关的一种这种用法去讲述一种有关于可能你在暗恋某一个人啊，或者是单恋的这一种感情，那就有点像性爱自修室里面的主角们一样，他们都有互相可能喜欢的对象，可是那个对象却不知道你喜欢的正是他，然后最后就错过了很多应该原本可能就会在一起的那一个机会。那到底详细的情节是怎么样呢？就留给你自己去看一下影集咯。 那你所听到的歌曲呢，一样是来自 Ezra Furman 的 Can I Sleep in Your Brain。 那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它感觉刚刚前面那一半段你所听到的曲风都会比较像是抒情的风格，但是到现在我们现在背景音乐所听到的它的下半段却变得比较摇滚一点的感觉。那其实我觉得还蛮特别，就是它感觉在表述一种可能你原本只是在单恋某个对象，你希望那一个对象呢能在他的脑袋里面能够留下你的影子，那到了后来可能你知道对方他没办法接受你了，那你就可能会换另外一种比较乐观的心情，然后就是变成后面这一种比较摇滚的风格。所以我觉得这一首歌呢在情绪的转折上面还蛮特别的，那刚好在后面这一个比较摇滚的感觉呢又可以契合到心爱自修室里面那一种比较喜剧比较幽默的那一种风格。引擎吹得起， 世界里太多色彩，不可能知道。 来到引擎 Tsuzuki 的单元，那在今天的单元就是要介绍性爱自修室 Sex Education 里面的一些小小的情节，但不会讲得太仔细，毕竟不想爆雷嘛，还是要让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它影集里面有趣的剧情和情节，还有他们那些人物的关系。啊，为什么这一部片会叫性爱自修室呢？其实我觉得的话，是因为男主角 Otis 他的妈妈 Jane 就是一个性爱治疗咨商师，那他就从小耳濡目染，就是学习到很多可能有关于性爱或者是有关于人的一些生理构造啊、生殖器官的一些知识。然后他在偶然某一天呢，就治疗了一个同学，因为刚好那个同学有发生了一些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他就发现其实他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去协助别人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那他就和他的同学，也就是女主角 Maeve 一起合开了一间性爱自修室吗，就是有关于任何同学之间有关于性爱的问题都会去找他们去做諮商做治疗。那当然后来就引发一些很严重的事情啊，或者是男女主角之间的一些情感的问题。对，那当然剧情就是要这样写才会让人家觉得有趣嘛，但实际是怎样呢，大家还是要自己去找影集来看一看，才可以真的投入到那一个剧情里面去想他们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下一首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荷尔蒙少年的4:00 AM。 然后再用力把自己的渴望锁上，你发过的每一则简讯，你给过的每一段记忆， 所听到的歌曲也是来自王诗安的 I Don't Know， 那是一首我觉得非常轻快的歌曲，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王诗安这个歌手的。那讲回来性爱自修室的部分，那我觉得像是美国啊，就是欧美那一种剧情，不管是剧、电影或者是他们本人的生活，就是会变得比较开放一点，跟我们东方国家比起来。所以当他们主角他们的年纪设定都是在高中生活，可是到了高中剧情里面的他们就已经开始有了性爱的生活，所以跟我们东方的生活比较起来就是开放了很多。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一个影集呢，也会让我们算是大开眼界嘛，就是会让你体验好像不一样，有别于我们台湾或者是我们东方世界的这一种高中生活，可能是我们在大学才会遇到这些事情，但他们却在高中就开始有了这一些生活。对，所以这个是蛮特别的。有时候你可以透过就是看不一样的戏剧作品，不管是电影影集或是那一种微电影，你都可以透过这些管道去认识一些新的世界、新的角落，然后让你去过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不一样的事情。 凌晨两点钟，我不打算要走，调整舞好难弄，没什么话要说，眼皮越来越重，在梦里看你做不想起来的梦，我变得不像我。 Get a girl， 谁爱谁脸是覆水，悄悄偷了心的贼，你是谁？我试着抗拒，却越靠越近。我试着不去想念，却为你无声无息动了心。你就像颗恒星，像呼吸引力 ，replay， 像那引力的爱，不管谁都逃脱不来。 秒钟 I think about you 好几个钟头。 那最后想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性爱自修室里面除了像是讲男女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以外，它也有结合到多元性别的多元文化的一些成分在里面，像是男主角 Autistic 的朋友Eric， 他就是一个男同志。那在第二季呢，又更多他和他的对象的之间的故事。所以呢，还没有看过《性爱自修室》的朋友，我会觉得，你可以趁寒假，毕竟现在都延后开学了嘛，所以你可以趁着多出来的寒假时间呢，去多多去看一些影集啊，去丰富一下自己的见识。然后没有看过第一季的人，快点去看，然后。看完第一季之后呢，就可以接着看第二季，因为第二季呢，其实我觉得它对于每一个人物的个性和角色刻画会更加的深入，会让你去了解第一季所有他没有讲清楚的事情。虽然第二季他在结尾的时候又埋了一个伏笔，就我相信他应该很快就会出第三季吧，但可能还是要等一阵子啦，那就期待他出第三季咯。这部性爱自修室推荐给大家。那最后你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DZ Diesel 和以兽合作的歌曲《谁爱谁》。 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 影视面面观。 欢迎来到影视面面观的单元。那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影音串流平台有哪些，就是我自己常用的两个平台。那因为刚好今天介绍到了性爱自修室嘛，它就是 Netflix 上面的推出的影集。那还有之前我所介绍的电影，像是愉悦的音乐专辑，也一样是这上面的一些影集。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这样的平台还蛮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到就是购买他们的方案，然后去观赏上面的一些影集。因为一个月其实还不会太贵，那还可以符合我们学生的花费啦。那在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哼你爱的歌会痛，看你的心会痛，连着 有角落，和你爱的歌会痛，看你的心会痛，连沉默也痛。遗憾是会呼吸的痛，怕留在血液中来回滚动，后悔不甜心会痛，恨不懂你会痛，想见再说谎了，多爱你就会抱你多紧的，我的微笑都假了，灵魂像漂浮着，你在就好了。我发誓不走在探访你的路上，我不带任何一束花，我只是觉得累了，就走着走着来到你的方向。你会说我又在游荡，快回到该待的地方，我就不想，就像你离开时一样不爽，你就像是绽放。像是绽放，从我脑中蒸发，从我摸得到的地方蒸发，可生活还是得继续啊。 啊，相信所听到的歌曲也是来自好乐团的《蒸发》，虽然说是一首蛮长度蛮长的一首歌曲，但我觉得他的，因为好乐团他的主唱的歌声就非常的好听，然后他们的编曲呢也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所以我觉得它是一首蛮适合在深夜期间的时候听的一首歌曲。那回来我们影视面面观一开始要讲的这个主题，那这个。在这个段落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使用 Netflix 的一个心得，那这边呢我会简称 Netflix 叫做 Nene 因为 我觉得 Netflix 太难念了，我跟朋友之间呢都会简称他叫内内，这样比较亲民的感觉。那就像我在看内内上面的影集的时候呢，就是会觉得诶，其实这个平台还蛮方便的，他都会记录到你上一个段落看到哪里，然后你再把它点开来的时候呢，就会直接从那个段落开始，你就不用再去再记说你看到几分几秒啊，这样就是很方便的一个功能。而且它甚至还会在它的首页去提醒你说，宣佑请继续观赏某某某什么影集啊，什么什么电影之类的，你就可以直接点进去，然后就从你上一次看到的地方接着下去看，是一件蛮方便的事情。那还有另外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会去看你的你常看的影集或是电影的类型风格，去推荐给你一个片单。假如说因为像我自己蛮爱看那种悬疑啊、恐怖或者是剧情长片，那他就会经常介绍我比较偏这一类型的风格作品。对，那像是我最近很常看的，最近看了嘛，就是《性爱自修室》的第二季，然后还有《浪行惊爆点》是一部韩国的韩剧，也还不错，因为它整个剧情背景拍摄几乎都是在国外拍摄而成的，而且它的剧情还蛮特别的吧，我觉得，而且它又是那一种结局是很开放性的结局，就是会让你知道一定会有第二季那一种。那就像还有最近也是在过年档期出的《彼岸之嫁》，是由吴康仁跟黄佩嘉所饰演的，我有点看不太懂他的剧情到底想表达什么，但是我觉得他的整体人物的造型、服装啊，还有他的背景拍摄的场景都做得非常的精致，他的美术道具做得非常的厉害，但是剧情方面呢就先不批评了，因为我觉得比较没有可以特别看的看点。对，所以我觉得呢Netflix 上面呢会有很多独家的作品可以看，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跟你的其他朋友去分享这个月租费，这样会压得比较便宜一点点，然后就可以去观赏你所想看的电影，好好利用 Netflix 这一个平台哟。在心脏你听见了吗？你就像是阵风从我眼前绽放，从约好见面的地方绽放，或许这样比较不会痛苦吧。你就像是阵风中蒸发，从我摸得到的地方蒸发，可生活还是得继续啊。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就像是蒸发，你就这样蒸发。 有个高中生从大楼跳下伤重不治，有个父亲看着新闻指责这个高中生的不是，然后他对他儿子说自杀是不孝的，赶快去念书还要靠你养的。有个校长得知校内有个学生寻死，马上联络电视台请求不要公开学校的名字。有个网友看到这则新闻马上 po 谴责少年逃避现实的留言马上多。有个路人曾看到被殴打的死者，死者看着路人，路人只是看着死者。有群记者对死者的双亲穷追不舍，问说儿子死了会不会觉得不舍。而有个官员则是把这件事当消遣，因为可以转移他那绯闻的焦点。刑警在现场发现死者虐猫的照片，上面写着你要以死来作为道歉。凶手不止一个，死者不止一个，被害的加害者，加害的被害者，人们何时开始如此彼此对待着？受伤的人不止一个，伤害的人不止一个，有些伤看不见的人如此彼此对待着。生前被霸凌的新闻登上版面，有个妈妈觉得无聊就把报纸翻面。 那在刚刚介绍完 Netflix 之后呢，想要介绍的是一个音乐的平台叫做 Spotify。 那其实我是大概应该是半年前还是就是几个月前开始转用 Spotify， 因为我原本是用 KKBOX。 那会转用 Spotify 的原因是因为呢，我觉得 Spotify 更亲人一点点，因为它会透过你就是你常听的音乐啊，然后去分析你可能会喜欢的曲风或者是你喜欢的歌手，所以像在它的界面里面就会有一个可能是重复聆听的一个播放清单，那那个里面的清单里面就会是你经常播放的音乐。那可能在你那一个清单播放完之后呢，它不会停下来，它会继续播放，它会自动的去找一些可能你会喜欢听的一些音乐，然后继续帮你播下去。那这个功能就让我觉得跟 KKBOX 差最多，因为 KKBOX 可能它就会从头开始帮你播那个清单，又或者是就直接不播音乐了。对，那可是 Spotify 比较可惜的就是它里面没有歌词的功能，就是比较可惜一点点。对，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在它的画面界面啊还有风格比起来，我觉得 KKBOX 跟 Spotify 我会比较喜欢 Spotify 一点，因为我觉得它的界面设计会比较漂亮一点点。那这两个平台呢就推荐给大家咯， Netflix 和 Spotify。 那最后一个单元在这个单元呢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是来自小人的凶手不止一个。 那致命伤没多大，而死者不说话，案件不一落下，凶手不止一个，死者不止一个，被害的加害者，加害的被害者，人们何时开始如此彼此对待着？受伤的人不止一个，伤害的人不止一个，有些伤看不见的人如此彼此对待着。 是不是觉得生活非常的烦闷呢？是不是对于未来充满了彷徨？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够好好聆听你的故事的倾听者呢？欢迎来到充满心灵鸡汤的引人入胜。 回到引人入胜的这个单元。那在今天这个单元呢，我们来了一个特别嘉宾，那他到底是谁呢？待会呢，我们听完这一首歌曲的副歌再回来跟大家介绍他，然后再聊一下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在今天单元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告五人的《独角兽》，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挥之不去的美，我的心里又算得了什么？就像下坠落的星辰，累积一个瞬间的永恒。我蹉跎光阴将我如尘，自铸今生陪你一笑带过，那又如何？至少在千年之后，我仍旧记得清晨梦醒时绽放，拥有了你却感到更彷徨，是我不够坚强。你是追寻玫瑰的独角兽，强忍了一睡体会成长，是不是 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告五人的好听的歌曲，叫做《独角兽》。那今天来到我们录音室的特别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奇尼。 嗨， 他是第一次在录音室，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去录音，所以他应该会有点害羞。那奇尼呢，他是我吉他社的干部朋友们。那今天为什么我们刚好会凑在一起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来，就是在录音之前呢，我们来学校处理我们社团的事情。那是处理什么代志嘞？ 我们去问东西。 对，问东西，因为大家都知道延后开学嘛，延后开学就让我们就是突然社团的事情呢就整个有很大的变动。对，就像我们接下来吉他社下学期会办一个活动叫做 新弦奖。 对，在这边也跟大家打个小广告哈，就是新弦奖大概在五月底的时候会办一个就是决赛，那个是大家都可以去当观众的，就可以去看一些 歌手， 对，就是 乐团， 对，吉他各路好手的他们的比赛现场你都可以去看。然后在决赛当天呢也会邀请比较厉害的表演嘉宾 来， 像是对，像上一届就邀请到了 好乐团。 对啊，好乐团。上次你对他们的表演有任何印象吗？ 就好像没什么， 就没印象。 因为我在后面呢、啊，我在后面当工作人员。 哦，也是，我们都在当工作人员呢、啊。可是我那个时候在内场当工作人员，所以还看得蛮清楚的，就还蛮陶醉于他们的演出的。那你对于今天来录音的初体验有什么想法吗？有什么感想吗？ 觉得。哇，有点害羞， 有点害羞。就像我第一次就是戴起耳机然后去录音的时候，又透过耳机去听到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超恐怖，就是 有点尴尬， 怪怪的感觉。 對對對， 就是听到自己的声音一定会觉得怪怪，就很像你用手机去录自己的声音，可是会发现好像、对声音不太一样。对，那希望 没关系啊，有一就有二嘛。 对，有一就有二，说不定你下学期就是你知道下一次就自己开一个节目了，厉害了，哎呦。 再看看。 好，那我们继续欣赏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的《独角兽》。 山狼和彩霞， 欣赏他特别的幽默跟独到，陪他的真让人失了神，但感情部分他只跟我提到 Some dog shit 从他的脸我了解，看着你不断和他争吵，一道道什么样的自嘲，但你依然对他眷恋，我真的真的也有种迷断的线。 If I could stand up be a man now 会懂得欣赏你的美好，想要能够带你离开这洞，忘记 stuck in this love， 别曾互相对敌，算什么爱爱爱爱爱，我会留着陪你，陪着你待。爱爱爱爱 Give you my world， 一起把世界颠倒，泼上颜料脱离喧闹，拉铁拉铁，就算你变老，依旧会为你倾倒。 But you never know I could show you some love， 能为你编一首歌，大声副歌独一无二。 那刚刚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J 上的 You Will Never Know。 那在今天就是跟奇尼就是走在路上，然后就突然聊到过年期间有没有看什么影集，那就是他刚好跟我聊到他刚好在过年期间一次追完了性爱自修室的第一季跟第二季。 对，我直接一口气把它全部看完。 对，我就觉得、你第一季太晚看了吧，他去年第一季去年就出了、 就想说因为大家最近在追啊，那我才最近才看， 就是跟风一下是吗？ 对啊，跟风一下。 那在你看完性爱自修室有、而且又很刚好，就是我们只是偶然聊到，然后又刚好我今天决定要讲的主题就是性爱自修室，所以今天才会刚好邀请他一起来在最后这个单元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对于性爱自修室看完的观后感。那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什么感想？ 现在就因为我看完一二集嘛，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轮椅男去死。 对，轮椅男真的是啊、大家一定会不知道我们现在到底在讲什么，因为轮椅男他是在第二季才出现的一个角色。那为什么奇尼会说他去死呢？就是就是有看过的人一定懂我们在讲什么，那没有看过的人呢，你就要自己去看，对，自己去看才可以知道我们到底在讲什么。那你对于 Otis 跟 Maeve 这一对你知道永远都没有机会可以正式在一起的小情侣们有什么 揪心啊？ 对，真的是很扼腕， 揪心啊。 就像我前面所提到，他们就是有各种机会，明明就可以在一起了，可是却 一直错过。 对，一直错过，就因为其他可能又突然有一个角色出来啊，像是 Otis 那个时候的女朋友 Ola， 对，然后后来又出现第二季的轮椅男介入他们之间， 而且还是从后面才突然给我介入。 对， 真的是 好，没关系，我相信他第三季呢，或者是第三、第四、第五季，不管他出几季啊， 给我赶快出， 他一定会给观众一个好的交代的。那希望你呢，可以在第三季出的时候就马上看，然后就不要再继续这样拖下去了。 会。 好，那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艾怡良的《给朱莉安》。 我在从衣服堆中找自己，我又在浪费珍惜中寻找自己，我在与朋友的喧闹中寻找自己，但是毫无头绪。保留无畏数不多的叛逆。 快的节目来到尾声啦、啊、那尤安希尔特下一个礼拜会带来什么新的主题呢？我们下周再见咯，谢谢，拜拜。